好久违啦，呢个咁嘅商业专题啦，咁由于小弟比较疏懒啦，咁样虽然就有几集，咁但系都系未摆上去嘅，唔紧要，而家都讲下啲关于时事性嘅题目嘅咁商业专题啊嘛，当然有阿亨利喺度啦，同我大卫喺度。 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想讲下关于吓，咁啊当然我哋啊知名人物吓、啊、有一个成语叫望子成龙啊，咁啊而家系有另一个解释，望子成龙就一个新演绎方法啦，啊因为咧咁啊。啊，冯生咧咁啊，就因为咧呢、這个怀疑啊，未过入噶，咁啊怀疑嘅啫，嫌疑犯嚟嘅啫 ，OK 吓、啊，咁啊呢、這个藏毒同埋呢个贩卖呢个咁嘅毒品啊， 我话容流啊嘛，话用嗰个字眼 啊，唔识啊，系嗰啲咁嘅大陆 term 啊，咁啊点解要讲呢个 topic 咧？咁有咩启示咧吓？ 其实佢个启示好简单嘅啫，基本上嗱，如果你有睇咧，其实即系如果咁样去理解啦 ，OK。咁啊，呢單就呢個禮拜啊，唔係呢個禮拜，呢個禮拜發生噶嘛 ，OK。咁如果你再，不過我哋有時分析嘢咧，或者睇嘢咧，都係會用一種比較，即係可能香港人咧係慣咗 ，OK。一種比較即食嘅方法咧，去理解同埋去分析嗰個事情啊嘛 ，OK。咁但係如果你將嗰、那個即係我建議咧，如果你將個 time span 咧拉翻長少少咧，咁你就明白其實佢哋喺度做啲乜嘢噶啦 ，OK。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上咧，呢啲嘢咧，如果就唔好講呢單先啦，咁再早兩個禮拜郭美美啊嘛，係嘛？ 係，冇錯係啊。 咁啊，再早之前就好似差唔多係呢個舊年啱啱開始做嘅時候，你記唔記得有單嘢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中聯重科嗰個新快報事件啊，咪落嚟香港，唔係落嚟香港，落去廣州咪拉咗嗰個記者，嗰、那個叫陳永洲。咁啊，上咗去河南啊，定边鬼度咪喺度审噶嘛 ？OK， 咁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你去睇咧，其实即系国内咧，佢嗰种司法制度咧，如果用我哋喺香港长大嗰个理解方法咧，我哋系完全唔捻明佢系做乜捻嘢嘅。 香港行普通法嘅、啊， 即系佢哋嗰种做法就系屌咁拉捻咗翻嚟啦。跟住咧就即系我成日都唔明咧，喺中央电视台播嗰段嘢咧，究竟系乜撚嘢嚟嘅？屌！即系咧录紧口供嘅时候咧，就认捻咗罪。咁啊，认捻咗罪之后就播捻埋出嚟，咁就即系唔捻使审嘅咧。其实基本上屌 咁，认咗系噶啦。 啊，咁咪如果你用而家柯震东嗰个 case 咧 ，suspect 嚟噶嘛？ 唔系柯震东嗰个 case， 我理解，因为佢点解？因为佢系行政拘留15日啊嘛。咁即系话你喺嗰度踎完15日之后咧，就放翻出嚟噶啦，好似系唔留案底噶嘛，系咪？ 啊！ 咁呢個我理解啊。咁但係如果你話郭美美啊，而家呢個房祖名呢個 case 咧，佢好明顯就唔係行政拘留啦，即係唔係十五日可以就得㗎啦，佢係刑事拘留㗎嘛。即係刑事拘留就擺低咗之後，跟住就睇下跟住點樣審啦，係嘛 ？OK。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中央電視台就做埋啲咩鳩嘢咧？屌你老尾，真係你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嘅咧？我成日都話，即係你阿大衛，你有冇睇過郭美美喺呢個中央電視台玩過25分鐘？我唔知法政消失嚟嘅，屌！我睇緊咗個25分鐘咧，佢又真係做啲嘢，真係好撚狗，即係屌佢咪真係始終中央電視台咧， 即係公審啊！ 即係首先我哋唔好理佢啲主播，使唔使同啲領導含撚啊？屌你老嘢！但佢做啲嘢就係咁撚狗嘅，屌你老嘢！咁如果你有睇過咧，或者我哋做完之後咧，你放翻嗰條片啊，大概係廿零分鐘講呢樣嘢咧。即係佢嗰啲做法咧，屌真係好啦，有呢個文革式嘅方法噶嘛。第一件事就話，屌你老豆係做賊，你老母又開桑拿浴室，咁我心諗咪關你個女咩事咧？屌你好啫，即係香港審我唔會咁樣審噶嘛，好啫係咪先？咁啊，但係佢係仲係帶住呢個比較文革式嘅批判。咁但係佢最撚正嘅地方係點樣樣咧？佢最撚正嘅地方就係喺個公祠裏邊咧，就係話有呢、這個有個人包養呢個郭美美嘅，叫做黃君啦，係嘛？咁啊，但系咧嗰個因為佢哋嗰個做法係點樣咧？即係一個現場一個即係個主持人講，跟住咧有 VO 嘅，即係可能中間有啲 voice over 播啲片段，跟住又有呢個郭美美喺度講嘢噶嘛 嚇。係。 咁嗰啲字幕咧就不斷都係寫住黃 X 嘅屌，但係咧個郭美美咧錄口供嗰時咧就不斷講嗰啲叫黃軍，咁究竟係點樣樣嘅屌？咁嗰個黃軍都拉鳩埋噶嘛屌，咁個黃軍拉撚咗又打撚咗格仔嘅喎屌。咁即係想點啊？屌！咁你係想俾人知嗰個人叫黃君啊，定係想知嗰個叫黃某啊？定係喺字幕上面睇嗰個叫黃 X 啊？屌你乜嘢啊！所以佢嗰啲嘢咧就係做得夠咯，屌你乜嘢啊！咁但係你又倒翻轉去睇，其實佢哋有時呢啲嘢咧，如果你用一種比較有邏輯嘅方法去理解佢哋去做呢樣嘢咧，就好撚好笑嘅屌！你有冇印象？這個郭美美俾人拉嘅時候咧，就講佢即係呢個犯法嘅過程啊嘛，你有冇 你有冇睇過？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你睇完之後，你記得佢講過啲乜嘢？ 我就係記得佢就呢個開賭場啦 嚇。開賭場後期㗎啦，最早期係呢、這個 販賣淫啦， 係、被包養啊嘛，係嘛？ 係冇錯 嚇。即係首先， 因為皇軍就好冧佢嘅。 即係首先唔好理一 Q 幾多錢啦 ，OK？ 咁就跟住咧，跟住仲做過啲咩事咧？ 跟住就發覺咧，咦，原來呢樣嘢咧，佢個叫個價咁高㗎，咁就可以嚇周圍嘅人就出錢去， 就好多人慕名而嚟啦， 冇錯係啦，係 啊，咁即係話喺呢個資訊不平衡嘅世界裏面咧，屌，即係如果你係做雞咧，可能俾人收多錢咧，原來好多人會嚟幫襯嘅。咁其實都唔係嘅，你睇佢成個佢話佢自己嘅過程係點樣咧？ 啊， 即係我哋用嗰啲比較簡單嘅方法去分析嗰個問題。OK， 第一件事就話佢就即係喺網上面定邊度識咗嗰個皇冠，跟住咧就同佢進行呢、這個性交易啦。OK， 咁呢個都算啦。OK。咁跟住呢，我睇佢成個話佢犯罪嗰個情況呢，其實佢有兩樣嘢我諗係有冇都諗唔明。佢第一件事佢就話，因為嗰時佢話係有呢個網上賭博嘅公司呢，就想搵佢，因為佢係一個知名人士，就想炒作令到自己喺可能係網上面嘅賭博呢個生意呢會多啲。咁佢哋咪話佢哋諗到條橋點解係 promote 㗎嘛，你有印象嗰條橋係咩橋啊？ 就係、是、製造一個假新聞， 話佢咩咧？就話佢喺呢個賭場輸咗2.7亿啊嘛，係嘛？ 唉，冇錯。 咁但係 懸富咧可以講係。 咁呢個唔緊要，我都係想問一樣嘢咧。即係賭場廣告咧，香港間唔中都會見到有人賣嘅。咁你有冇見過一個賭場賣嘅廣告咧，就有個客嚟輸咗2.7亿咧？而呢個係一個 promotion 嘅方法嚟嘅，即係嚟親都輸嘅，撲你個街料有啫。咁會唔會有人去做呢啲咁嘅 promotion 嘅咧？其實我想問一問。如果你睇過賭場廣告，通常係點樣？ 一間可以會輸，你嘢會輸喺賭場咧，即係唔係贏錢嘅 ？OK 啊， 我喺度翻轉，即係可能真係國內嗰個文化同我哋真係有少少唔同。 但我真係我唔信命嘅，所以我一定要贏到佢，即係咪有咩意思啦？ 咁同埋應該你倒翻轉去諗就話，而家呢排少啲啦，即係早五六年前仲好撚多啊嘛，因為枕住啲賭場開嘅。你喺香港見過去賣賭場廣告，通常係點樣賣嘅咧？我又想問啦，好似 通常咪有啲桑拿咁，點解後面有啲樓啊？啲鬼佬走嚟走去啊？啲鬼妹啊咁樣。 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見過，通常都係啲有 知啦，啲鬼妹啊嘛。 即係一定係靚人靚車噶嘛，話即係通常會咩咧？如果我睇過喺香港賣啲賭場廣告咧，最出名有幾個啦。 即係林寶堅尼啊，咁入去啊。 最出名有一個咧，就應該呢個皇冠賭場就揾呢個周潤發啦，係嘛？喺度搞一輪啦，唔知做乜春啦，你要留嘅。咁其實佢都主要都唔係話即係佢係有賭場嘅咁去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呢個我睇過就係呢個係咪嗰間嚇邊位個？嗰間係咪嗰間星咩啊？星際定乜 Kelly 嗰時咪揾阿梁朝偉拍廣告㗎嘛？係嘛？就算而家你見佢拍廣告揾嗰啲人即係譬如喺呢個韓國賣賭場就揾嗰個李乜鬼嘢拍去荷里活拍戲嗰個叫咩名啊？李炳憲。因為有時而家就算上早幾集都講過，就呢個而家韓國都話，我哋都要吸收下呢個大陸嘅旅客嚟韓國賭場賭錢。咁佢就揾咗邊個咧？就揾咗摩連奴去賣廣告。 點解摩連奴咧？ 咁摩連奴成日贏波啊嘛，咁你即係係咪可以用佢講嗰樣嘢？其實你覺得係咪可以？立好足嘅咧，即係除非你話哇，屌唔撚係，屌我輸緊咗2.7亿，原來唔撚使還嘅，話咁就一個非常之好嘅宣傳。 佢好似輸咗2.7亿咁嘅啫喎，我感覺係。 咁即係點咧？係究竟第一樣嘢呢樣嘢，我覺得係唔係好站得住腳嘅理論上。咁但係你聽完係咁喎，咁第二樣嘢佢講嘅仲喺度好笑啊！屌，跟住話呢位爆出嚟之後咧，就話呢個郭美美咧就話喂咁唔掂喎，屌，因為而家我喺北京，我要買樓喎，屌。咁啊，全澳洲人都知，屌而家做唔撚到按揭喎，屌！你聽落係咪？ 點解關做按揭咩事咧？ 咁啊嗱，即係佢講你又聽，哇係喎，屌咁樣唔掂喎，或者即係點啊？即係我喺街度，即係坑你喺街度輸緊咗爭人1.2亿，全香港都知嘅。屌而家我再買樓咧，銀行我做唔撚到按揭啦。 即係銀行咧，透過睇身份咧審查你嗰個資產嘅，就唔係睇你嗰個入息記錄嘅。O K。 咁如果係咁啊，真係好啦，好笑啊屌！咁但係我啊想問一樣嘢，就係話喂，屌咁呢郭美美呢條阿婆係邊撚度人咧？呢條有一個户口好似唔撚喺北京嘅，屌人！佢好似系跟佢老母咧去深圳住咗一段时间，跟住又去北京就做自己做嗰啲嘢。咁啊，但系我又想问啦，佢又湖南 湖南益阳市人嚟嘅。 哦，湖南盛产啊， 男盗女娼。咁啊，咁我话佢细个时跟佢阿妈落去，佢阿妈声称咧，如果你有睇过咧，即系你将呢几样嘢冚翻嚟睇，你就觉得好捻荒谬嘅啫。咁啊，你记得佢嗰时话佢完富之后咧，就曾经咧佢两母女咧就上过呢个朗咸平有个节目嘅。朗咸平 学经济嘅朗咸平吓。 其实朗咸平嗰节目就还佢个清白，去到窝后赚嘅钱全部都系炒汇赢翻嚟噶嘛。 系。 咁朗咸平咪买啲咩股票又帮我出嘅，你真系。 啊。 咁啊，我想问啦。屌，如果佢講樣嘢係 make sense 嘅話，喂，屌，我記得好似北京咧，而家買樓咧，你老味好有限購令嘅喎。咁如果你個户口唔喺當地嘅話咧，你最起碼咧要有一年嘅年半咧嘅納税嘅記錄咧，你先至可以去買樓啊！我當佢講嗰啲真係做，即係我當政府講啲嘢真係做到啊！咁啊，咁問題我話，屌，咁樣國民喺度做乜撚嘢嘅咧？喺北京，佢北京就開地下賭場，同埋副業係賣淫嘅，屌！咁唔等佢去賣淫，同開地下賭場？有發票開俾人嘅，屌你咪真係。 咁唔係咁，你賣淫可以係按摩店噶嘛？ 點按摩店？ 咁你幫人提供服務，咁服務冇包括 detail 係咩嚟㗎嘛？ 但根據佢嘅公詞，佢係做速遞嘅屌。 速遞乜嘢？速遞性服務。 佢速遞嚇，佢唔係有間鋪頭喺度做嘅，屌佢唔係東莞嗰啲嚟嘅。 咁咪上門咯，上門做咩咯？咁咪開發票咯，都得㗎。 我哋會美國嗰啲人，即係攞部碌卡機去碌埋卡啦，屌你咁真係。因為有個發票編號嘅，屌啦，打翻六個點咁啊，真係。 但係冇，咪帶部銀聯機啫嘛，唔得嘅咩？ 即係話其實即係好簡單一樣嘅嘢，即係其實你國內你又真係唔好做衰嘢了。你做咗衰嘢，你又預忍咗去十定次，問題係幾時搞你咁解嘅啫。即係呢鑊嘢就好撚明顯咧，就屌你媽啱啱有地震，撲你間紅十字會要收錢。啊，呢條阿婆都惡緊耐嘅，你都咁嘅，真係就攞嚟示眾咁解啫嘛。即係大問題就係話，你喺嗰個地方生存嘅人，或者生活的人都中意睇呢啲嘢啊嘛。中意示眾啊嘛，咁啊情況就係類似係咁樣啦。 唔係咁，你示眾係人類冇法律制度之下嘅宣泄嘅辦法嚟嘅。咁通常你啲村長咁啊捉邊個浸豬籠，你原理一樣嘅啫嘛。咁啊一係啊咁啊犯咗啲咩村規或者係啲咩道德嘅問題。 啊呢啲咪即係你話有法治多撚如啊，即係基本上你都係一個農村社會嚟嘅啫嘛。屌你咪咁撚多啲咪撚嘢。 係咁你而家去城市都係咁，嗰個偷嘢你咪報警噶嘛。咁個個就 打柒佢屌。 啊係啊，我見到段片係㗎，嗰條友咪圍住喺度打咯，喺度喺度嘲笑佢咯。 咁啊，情況類似係咁樣啦。咁啊，呢單就算啦。咁啊，再講下呢個禮拜最撚 hit 嗰單啦。呢單就係呢個。柯震东和呢个房祖名啦，咁你又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故事嘅背景系点样样？ 其实我冇乜点睇嘅，不过就知道系原因就因为房祖名咧就呢、這个提供呢个吸毒场所啦吓，贩毒啦，咁我有大概揾到有500克嘅大麻定可卡因啊？ 大麻啊？ 大麻啫 ，OK 吓，咁500克系可以好 Q 多飞嘅咯，可以决系。 咁五百克可以做幾多飛咧？咪買包煙，磅一磅包煙幾重？你咪知我做嘅嘢多屌。 咁啊，咁啊，但係情況就咁啊，當然啦，會令我哋聯想到我哋嘅偉大嘅知名嘅立法會議員嘅兒子㗎，有啲聯繫啦。咁係判幾年咧？同埋係聯想到另一樣嘢就係話佢會唔會係可以走一甩咧？咁樣樣嚇。 走一甩。 咁啊，因為知名人士嘅仔啊嘛，係咪？ 容留 我巴斯列更嗰啲啊。 咁容留，根據上次唔係抽水啊，純粹係我哋唔識啊。但係我哋有個前提，我哋有個前提咧，就係咩咧？我哋假設咧，國內咧，如果犯相同嘅法例咧，如果我哋用普通法嘅精神啊，即係用香港嘅理解，就應該理論上判咧嗰、那個刑期係類似嘅。OK， 嚇、啊，應該嗱、啊，我哋咁樣去理解啦。OK， 即係如果我哋話哦，如果佢行政拘留係15日嘅，咁個咧坐15日就出嚟啦。我假設佢就係有個叫prisoner of law 啦，即係有案例有案例個先緩咧，就基本上判係一樣嘅。咁根據頭先你講，你話嗰個支持嗰個某知名人士，咁佢嗰個坐幾耐？ 佢知名人士都坐咗四至五年到啦。 有冇四至五年啊？ 哦， 搞嗰個乜乜之前嘅，因為嗰個搞乜乜嗰個係咪10年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话听讲话年头放咗出嚟啊嘛，咁即系话大概都系坐3至4年到啦，系嘛？ 嗯。 啊，咁情况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呢个咧，又系喺呢个中央电视台嘅新闻咧，就系、是、我都唔明点解柯震东咧，即系嗱，即系如果你睇下成段咧，大概系3分0鐘嘅啫，喊到扑街系最尾嘅啫，屌呀！系最尾嗰几廿秒喊到扑街嘅啫，屌！咁但系问题点解会系咁样咧？ 但最奇怪一樣嘢就係、是、我睇呢個中央電視台嘅報道就係、是，首先又唔好理啲公安點樣入撚咗佢啊！聽講嗰度咧，因為佢喺東城區咧，咁東城區就喺邊撚度嘅咧？屌，咁東城區應該咧，嗱，佢嗰個衞生喺邊度我就唔知啊。但如果我根據我理解，北京東城區咧就應該係東方廣場附近，因為東方廣場都算係東城區嘅嘛。嚇、啊，咁嗰度附近咧應該啲豪宅嚟㗎啦，住得嗰啲人係嘛？咁我就唔係好明咧，如果嗰啲豪宅嗰個保安啊，嗰、那個隱私性咁強咧，啲公安點可以一係如入無人之境就走入去開埋隻門嘅咧？屌樓真係好鬼奇怪，屌嘅嚇咁啊，此其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估佢哋兩個係咪好驚，我就唔係好知啦。咁但係根據我睇呢個中央電視台嘅報道咧，就係、是、因為呢、這個而家呢個國內嘅公安咧有一個神器咧，就是、一個 神器咩？ 有個神器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透明嘅圓形嘅兜。咁你知個屙完尿落去之後咧，佢啊裏邊咧有張紙嘅，即係好似如果你有細個咧，你有冇讀過呢個 chemistry 咧？ 係， 咪有啲叫 litmus paper 嘅嘛？ 係咩？ 根據個 pH 值就會顯示唔同顏色。 呢、這個 wet 就等於酸啊嘛，啊 blue 係等於鹼性啊嘛 ，alkali 啊嘛。 咁但係佢都有誒，即係唔同中間有唔同嘅顏色啊，顯示個酸性同個鹼性去到邊度噶嘛。咁又有嗰件神器咧，即刻驗尿咧就已經知你咧。是食咗啲乜撚嘢？係呢個呈陰性定陽性反應嗰件嘢我哋見。咁啊，如果你做完之後大家有興趣，我又將嗰張相放咗上去，屌係有個兜啊，即刻驗揾到嘅屌樓嘅。咁但係我睇嗰條 video， 其實我最唔明白一樣嘢咧。如果佢係吸食嗰大麻，我假設佢哋係啊 ，OK， 亦都話係有大麻呈陽性反應啦。咁大麻俾我理解嘅作用係令人會比較輕鬆、比較 relax 同比較 high 㗎。 系， 但大麻似乎冇一种作用咧，系令到人会讲诚实嘅说话咁。但你见佢两个系，你见嗰个房中明咧，系好捻诚实地话晒俾你听，啲嘢又摆喺边度啊，摆捻咗几捻耐啊，系咪佢噶屌？咁啊，真系我系觉得系好捻奇怪嘅屌，真系。 咁系，咁嗰个有剧本噶嘛？你明唔明啊？呢啲嘢系。 咁我唔知啊，屌佬真系。咁啊，此其一啦。咁呢、這個房中明會唔會有事呢？咁我又想再睇多一個 case， 啱啱我頭先上網喺度睇啦。咁大家留意啦，早一兩年前呢就有個人呢就係、是、呢個叫做等先啦，唔好意思啊。即係呢個有個網絡紅人呢叫做呢個薛孟子啊。薛孟子咧就係呢度早幾年一個網絡紅嘅阿伯嚟嘅，六啊歲嘅，唔知你有冇聽過啦 ？OK， 咁咧佢講一講佢嘅背景啦。佢喺北京出世嘅，但係佢係一個美籍華人嚟嘅。咁啊喺美國做生意做到好掂之後咧，就翻嚟國內做。咁啊，如果大家都知咧，佢有兩個身份咧，一個就係一個大 V 啦，即係好多 follower 噶啦 ，OK， 即係好多啲粉絲啊，所謂。 啊！ 咁另外一樣嘢好咧，就係佢係一個我哋所謂佢係差唔多係中國最早期一啲叫天使基金嘅投資者。即係投資一啲生意，佢覺得係有得投資， 有利可圖嘅嚇。 咁、呢個薛孟子 創新基金啦，可以講 係。薛孟子嘅 case 係咩咧？就係、是、喺呢個應該係喺大概舊年定係前，應該係舊年咁上下，舊年或者前年咁上下，就俾個中國佢亦都係北京啦嚇，俾個公安拉撚咗咧，就屈佢，唔係屈佢，就話佢係嫖妓啊嘛啊。咁啊，咁嗱呢條友咧，點解我會將呢條友同呢個？呢、這個房祖名去比較，因為佢兩條有一樣嘢類似咧，就係佢老豆都幾得硬正。咁薛孟子個老豆係做乜撚嘢？佢老豆咧就呢個叫做薛子正啊嘛。咁啊，薛子正咧就係喺呢個解放初期咧，就喺呢、這個喺呢個共產裏邊係做官嘅。咁佢最高咧係官拜去到呢個中央統戰部嘅副部長嘅啫。咁但係呢條友都好撚串嘅屌。第一鑊拉佢嗰時候咧，就話叫落口供嗰時候就話佢係美國人，因為不過真係佢係用咗呢個美國護照嘅屌，咁啊話有呢個叫雞啊成啊咁啊，要求呢個美國領事館協助嘅屌佬真係 啊 咁啊咁佢最後係點樣咧？最後就因為呢、這個呢、這個薛孟子咧，都係話佢有呢、這個最後都係呢個中央電視台公稱咧，就因為自己平時咧都係去好多地方做生意嘅。喺呢個泰國啊、澳洲啊，都有呢個嫖妓嘅，自己喺個電視台度講嘅喎，屌你真係！咁啊，所以可能染咗呢個陋習啦。咁啊，大家比較關心就係呢條友最後點樣樣咧？因為呢條友咧，去到後期咧，其實都唔係未俾人拉之前咧，就話已經自己係患上咗呢個直腸癌嘅啦，依家。咁最後咧，都係一個不了了之，都係類似係呢個保外就醫咁嘅情況嘅。OK， 咁啊，如果當然個案件啊唔相同啦。OK。咁但係呢度房祖名又可以點樣做呢？因為房祖名啦，呢個美籍華人啦，父親亦都係呢個好似係 台灣人 啊，唔係佢揸美國護照喎。 佢亦都係一個台灣人嚟咯。 咁啊，另外係呢個父親都係有翻咁上下知名度噶嘛。 咁我環球影星 啊，咁我睇我先知原來呢、這個原來呢、這個誒、原來呢個成龍咧係呢個國家嘅一級演員嚟嘅呢個。 咁有佢有幾多等級嘅其實？ 係咁一級演員係乜撚嘢咧？咁一級演員唔緊要啦，屌你！咁啊，一級演員有邊啲人咧？如果香港 宋祖英， 如果喺香港嘅演藝界咧，一級演員咧好似得三啊，好似得四個嘅啫，就係佢啦。唔係好似得三喎，周潤發好似都唔係。啊，周潤發係佢啦，周潤發啦，梁朝偉啦，同張曼玉啦，係被國家評定為係呢個一級演員嘅嘢。咁啊，仲有邊啲係一級演員咧？即係譬如呢、這個如果你有冇睇過呢、這個呢、這個係咪嗰個你知唔知邊個張國立咧？邊個？ 哦，我知邊個 啊？張國立 即係專拍嘅咩乾隆啊咁嗰啲戲啊， 嗰啲咩鐵子銅牙咩紀曉南啊。咁如果近排有睇就係呢個 康熙啊， 做嗰套乜鳩嘢戲啊？嗰套叫做 陳道明啊， 唔係陳道明，陳道明好似都係一級演員。咁啊，張國立，如果我睇戲就係嗰套唔係啊，嗰套叫咩啊？係咪《開國大典》啊？做《開國大典》咪做蔣介石嗰埋佢咯，屌啊！建國大業好似係啦。咁啊，張國立個仔嗰個張默咧，如果係曾經係俾人拉鳩過咧，屌又係呢個涉嫌係呢個吸毒嘅。 嗯， 咁佢呢個房祖名係最後應該點樣做呢？就係、是、應該係又話自己係美國有美國籍啦，揾呢個美帝幫手啦。但可能會寫得快啲添，屌你老 嘅。係冇錯，因為 跟住就話自己玩 打多大鑊啦， 跟住話自己玩咗個重病啦，最後都係保外就 嚇、精神非常呢個扭曲。 玩咗重病可能係即係，但係而家又好慘喎。而家因為阿成龍好似睇報紙話見唔到佢。如果成龍見到佢就應該教個仔跟住沖涼嗰時候個番間跌落地下，唔好摸低執，屌真係！如果唔係都好撚危險真 係。因為會唔知點解會後面中槍啊！ 真 係睇得太多呢、這個咁嘅後場啲戲啊！ 所以係啊，唔係咁我懷疑嗰陣凍到係，可能錄口供嗰時都穩正常，到最尾唔知點解咁樣樣，我懷疑即係話一路播條片俾佢，屌真係！ 有两部电视嘅咁样， 有两部电视播紧，系有啲囚犯入去执翻间嗰个时候，情况就系类似咁样，但系冇嘢嘅。而家你呢啲都系立威嘅啫，即系始终佢都系要整缩，即系用呢啲方法去整缩唔同嘅嘢嘅啫。基本上就情况系类似咁样。 咁啊，但系呢个对于呢、這个大陆个营商环境，似乎根据呢两单 case， 其实都系冇一点改变嘅，定系呢个打贪严重咗咧吓？ 打贪都打七八百啦，嗱，而家都要拉嘅都拉咗啦。咁嗱，呢一次就差唔多啦。其实呢次系同商业专题冇乜关系嘅，但系问题咧就系话俾你哋听咧，就系、是、其实大家分享嘅就是，如果大家真系会翻去过去做嘢啊、做生意啊，点都好咧。你又真系唔好以为，屌你乜真系你做乜撚嘢都冇人知嘅屌。真系要揾你嗰个时候，你又真系无厘头噶啦，好似 唔系你要明白咧，你得罪任何一样，佢都会动用一个国家机去搞你嘅。OK 啊， 而家冇谂住有咩后台吓，即系就算你个后台几硬，你硬得过成龙，你咪一样濑嘢了啦。 呢个系呢个三权合作论之下嘅产品，就系、是、成个国家机器，无论司法、行政同埋立法咧，都会搞搞你嘅。OK， 佢嗰啲系真系三合一噶嘛，大佬真系 冇错啊！ 即系由六口供，你认埋罪，跟住佢又俾埋个审判你，屌大佬真系咁啊！送审嚟做乜卵嘢咧？屌真系咁啊！帮我买，讲翻佢最尾，应该系因为佢系即系行政拘留15 day， 咁啊都差唔多放得噶啦，屌咁同埋有一样嘢好啊嘛，你见到柯震东，你睇嗰条 video 啦。即係你有啲社會地位咧，那個招待真係唔撚同啲。你睇嗰個陳炳洲，撲你個街入去已經將佢飛撚咗光頭。起碼我見嗰個邵孟子同呢個柯震東都未撚飛佢光頭啊！屌你老嘅，因為飛撚咗光頭出嚟拍唔撚到戲住噶嘛，大佬啫。除非大家 就係拍咩咯？清朝劇咯滿清咯嚇。 唔係而家佢拍緊呢個《小時代》啊嘛，聽講係嘛？屌你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啊，呢一節咁多啦，下一節再講其他嘢啦，好嘛 okay, ？OK， 好，再講，拜拜。